时间你的背影都离我远去，就在此刻有种感觉，永远失去你。离开的时候我深情望着你，只能怪自己含着眼泪叹息。如今留下只是一片褪色的情意，就让时间冲淡一切，不要再想起。问一问自己，能不能忘记你，在我的心里只有默默哭泣。这份爱，来世再还给你。